在好天气远走高飞，这大概是很多人的梦想。不过星期一，而且也是很多学生朋友们开学的第一天，这个远走高飞的梦想呢还要在心里放一放。可以在九月底的时候呢，到时候有中秋节，还会有十一的假期啊，就可以远走高飞了。现在呢安静下来，享受一下美好的九月天，还有美好的夜里，此时此刻想听到的歌曲，还有那一份飘过来的小情绪。这首歌呢我也送给小冉冉、思密达。你的留言我看到了，你说很喜欢这首远走高飞。是啊，有时候我们需要让自己的状态呢有一个延展啊，当你内心有点纠结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延展。此时此刻呢我们要继续派送祝福，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来自周笔畅。你好韩立，听电台点歌节目很久了，今天是我的生日，22岁的生日，点播一首我喜欢的周笔畅的歌曲，送给我所有在乎的人。 会不会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偶尔会谈起你我的相遇，把相遇放到今天，你是否还会爱我，我是否还会回忆越美好，如今越心酸，想把你忘记，你越来越清晰。若不是你突然离开，我还不知道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伤心都来不及，只能看着回忆随着时间 上，听上一首自己喜欢的歌曲，当然这其中一定有你的过往的故事，放下并且深深的从中得到一些生命的还有人生的体验，我想这次经过就不是白白浪费的。下面这首歌呢是特意哈用当年我的那本我等的人在多远的未来曾经赠送过点歌卡，今天晚上呢想把它派上用场，为自己点播一首歌。他这样写道，2008年9月3号来到北京，那就是10年前啊。2012年9月3号第一份工作转正，作为学渣，高中毕业时想着必须出来看看，4年大学6年工作，10年感恩所有遇见，经历虽有挫折但不能算跌踏起伏，

满意，我没有对不起那个十五岁的自己。 我想大概你听这首歌的时候眼睛也湿润了吧。我们都有过一段没有办法和任何人说，但自己一个人独自承受的黑暗走廊的时间。九月三号这一天，居然有那么多朋友把它当成了人生的纪念日。比如说全知夫人，他说开学第一天，今天也是我来北京的第十年，2008年九月三号来上学，一直到现在整整十年了。2011年听男左女右，到现在也已经7年了。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西，一路走来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保留的回忆。很想点播一首歌送给自己，迎接接下来的另一个十年，能够在你们奋斗的道路上，在夜里为你们送上一首歌，陪你们聊聊伤，陪你们相信梦想是最了不起的。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经历，都因为拥有过，而鼓励你们也要相信，越向往光明，越要默默地扎根于黑暗。尼采的这句话我也同样送给你，希望出走半生你仍是少年。 你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废纸，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喝到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想看遍这世界，去见遥远的远方，但却有双翅膀能飞越高。小镇乡村，曾经发誓要做了 曾经是少年。 少年的眼光是清澈的，少年的脚步是轻盈的，少年是敢输得起的。其实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把它看得太严重了，因为这肯定不是最终的答案，而是骤然升起，来来去去的暂时现象。尤其是在你追求梦想，在奋斗的道路上，不管你原来有多么好，在这条路上都会有比你更好的人，你们要共同去完成，或者说你要通过竞争去拥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一切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不管受伤，不管跌倒，爬起来就好吗？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发给我私信的一位听友点播的，韩令，我盼着周一的到来，盼着晚上九点的到来，它是我一天中最美丽的时间，谢谢你。 每一滴眼泪，每一次心碎，什么爱能无怨无悔，不灰心等待，痛苦也忍耐，你坚持爱了就不后退。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没有想到这样的你却改变我，太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多爱你。每一个脚印，每一朵乌云，说着我的飘忽不定，我也想你伤好深，当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会说爱的人，可是你坚强的付出却改变我，太美丽，太美丽，你的爱是多么的甜蜜，在迷失的自我的漩涡，将会在黑暗中你我发出了新的光芒、现在我已全明白什么是爱的真意、太美丽，你的爱如生命在

无法将它放下。 思念的人在你的朋友圈里，即便不可能做恋人，但至少你也知道他在做着什么，还可以问候一声，还可以道一声生日快乐，在这个生命历程当中不会与他走散，这样的感觉也还不错吧，总比心中总是有一个结，总是跟自己说那是遗憾要好很多咯。人都在成长，其实某个阶段的烦恼或者说想不开，过了三年五年之后再回过头去看他，会发现当初的幼稚和纠结是真的带着青春的那种特有的东西。来看看这张小纸条，谢谢你安莫离耶、yeah、他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想起来，然后听听广播，小时候写作业戴着耳机偷偷听，费尽心思写点心灵故事，希望被选中读一读。如今我都工作一年了，可是到了这个时间会有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风格，我一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八年前，好神奇啊。这个广播仿佛就像康夫的抽屉藏了一个时光机，我关了灯戴上耳机就又是那个高中生了，而我又会在他传颂的音乐中看到好多熟悉的脸庞，还有那些年那个他那些故事，这就是我希望能够带给你的。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管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呈现。不怪这情没空反复在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

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 始终相信一个古老的比喻，他说你的心大多数时候是关闭着的，那个拥有钥匙的人来了，啪嗒就开了。如果他没有钥匙的话，可能始终你的心都不会打开，也一直会纠结。